第33集，宿醉。红灯转绿的一刹那，秦维航就迈开了脚步。安宁不用特意放慢脚步，也被他轻松甩在了后面，而且很快就甩远了。人高腿长的人想要走快一点太容易了。安宁想起和秦维航一起去吃饭那一次，那次秦维航应该是脚下留情了。梁尚涵说干锅店在学校后面，但其实真的有点远，不算校内走的路程，他们也走了差不多一站的路才到。这个点儿，干锅店里基本都是 A 大的学生，一抬头看到走进来的秦维航，许多人眼睛都瞪直了，用眼神诠释了何为文明不如见面。安宁等三个人都坐下后才最后一个坐下，这次他坐在秦维航左边，四个人的桌子不是旁边就是对面，也是没的选择。他刚坐下，就听到身后两个吃完离席的男生议论着： 我去，这个校草还真的 man 呢，我还以为又是个小白脸呢。 你小点声，哪个小白脸啊？极限。 秦维航皱眉咳嗽了一声，透着那么一丝不适。点菜时，安宁说自己都可以，然后便低头看手机了，其实啥也看不进去。 怎么又换手机了？ 嗨，他那手机丢了，太可惜了。 梁胜涵都感觉到了秦维航身上滋滋冒着的冷气，是看了那个帖子吗？对安宁的敌意也太明显了。 是吗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 秦维航， 来上菜喽。你们菜齐了。 安宁连他名字都没喊完，店员就上菜了。秦维航显然也不想听他多说，直接拿起了筷子，筷子一头在桌子上怼了一下，无声胜有声地说：不必叫我。安宁还是打了退堂鼓。这一路上他其实想过很多次，怎么找个机会和秦维航解释一下，也许对方误解了自己。可是每次见到秦维航那种冷若冰霜的态度，又让他怎么都开不了口。秦维航现在又恢复了初见时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场，但对自己，那距离仿佛还要更远一点，是千里与十万八千里的差别。 哎，我叫了啤酒，能喝吗？ 嗯。喝吗？ 嗯。 安宁把杯子凑近过去，秦维航就给他满上了。倒酒时，安宁一直看着酒杯，秦维航一直看着他，液体一直往上漫。 哎，够了吧？ 秦维航立刻回神，在酒快满出来之前收了手，但他发觉自己还是倒得太多了。 你喝我这杯吧。 不用了。 安宁的声音很低，像草食动物剧痛时发出的嗫嚅。酒杯移过来时，酒都洒了出来。安宁抽出桌上的纸巾，默默擦了擦手。秦维航看着他这个样子，真的有点让人心疼。然后他又收回视线，以貌取人这种事可以，但没必要。干锅的热气一漫上来，安宁的镜片就雾了。以前他还会擦一擦，现在也懒得动了，反正也吃的没什么胃口，全程他吃的像个局外人。起初还会勉强应两句，可他一开口说话，秦维航就会闭嘴，所以他后来也就不怎么开口了，只是听着梁胜涵和小胖瞎聊。偶尔秦维航会回应两句，好像一切都和他无关。中途小胖说什么说嗨了，也可能是喝得有点高了，手一挥碰掉了安宁手上的筷子。他也是把筷子插进锅里夹的时候才发现少了一只，一扭头晕晕乎乎地看见那一只远在隔壁桌的桌角。 我去拿双筷子。 安宁扶着桌沿站起来，这好像是吃了这么久他说的第三句话。他也可以叫服务生给他拿双筷子，但他现在迫切想从这个困局里出去透一口气。秦维航看着安宁起身，他一站起来椅子就往后倒，秦维航迅速伸手扶了一下，谁知安宁是往他这边转的。秦维航右手扶着椅背，抬头蹙眉看着他，一脸你怎么往我这边转的困扰。 韩宁也低头看着他，预备转身换个方向。秦维航在那一刻默地收回了手，韩宁就还是从这边出去了。秦维航看着安宁摇摇晃晃一路走到前台，趁人还没回来，他把安宁那杯酒换掉了，换成自己的以后发现还是剩的有点多，皱眉啧了一声，又摇摇头认命地拿起来，仰头飞快喝了一口，当啷一声搁回去，然后警惕地看着前台方向。安宁刚好拿了筷子转过身来，秦维航向后靠在椅背上，两手往前搭着，面朝干锅，眉头紧锁，眼角余光映着那道身影，等着那个人一走三晃的平安走回来，在他旁边坐下。他沉了口气，坐起来重新拿起筷子。安宁坐下后，看见手边那杯酒，拿起来喝了一口，满满一杯酒，终于被他喝干了。世界顿时变得像雾里看花，梁胜寒和小胖身上好像裹着一层雾气。他又瞄了一眼秦维航的方向，发现秦维航坐在那儿，宛如一个天神，从头到脚自带光环。神情吗？其实也挺温柔的。安宁头一次喝醉酒，他长这么大也只有高中毕业聚餐时喝了点酒，当时不算特别醉，就是觉得人有点软，脸很热，对着空调口吹都压不下去。今天没法对着空调吹，只能一直反复拿手背量自己的脸，手背的温度不管用了，他就拿杯子往脸颊上冰。 哥，你们学霸酒量是不是都这么差呀？ 显然不是啊，我高中时班上的学霸男白酒都喝不醉，毕业聚餐的时候一个人喝倒了全班。 哥，我觉得你也上头了。 说什么呢，这点酒我能上头？我还约了人打游戏呢，去不去？ 去啊，当然去。哎，哥你去吧。 我不去了。 那行，那结账吧， AA 制啊。 得嘞。 店员过来报了价格，梁尚涵就抽了纸巾擦了擦手指，在手机上先付了，然后大家陆续微信转账给他。安宁想擦个手，发现没纸巾了，这时一包面巾纸扔到他的腿上，他晕晕乎乎，都不知道是谁扔过来的。擦了手，在手机上点了半天打开微信，总算是转过去了。 哎，你怎么转了我257啊？ 啊， 秦维航就一直坐在旁边看着他们两人。安宁转账的时候他就看见了，他是搁在桌上转的，要想不看见也是难。支付密码是2257，结果转账金额他也按成了257。梁胜涵又把钱转了回去，完了梁胜涵和小胖就打算撤退去网吧了。秦维航也拉开椅子起了身，安宁撑着餐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梁胜涵看见忙伸手把他按了下去。 哎，别，您呢在这坐着歇会儿吧，我都叫你别喝这么多了。哎哥，你的室友就麻烦你照应一下了啊，他这个样子我看也走不了了，待会儿你帮他叫个出租车吧，我和胖先走了啊。 秦维航回头看着趴在餐桌上的安宁，沉了口气，无奈地放下背包坐了回去，坐了不到两分钟。 你好点没？ 他们人呢？ 走了。 那你怎么没走？ 你说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室友。 我没事了，走吧。 韩宁觉得尴尬，深呼吸了几口气，努力让自己神志清醒，然后扶着桌子站起来。秦维航没跟着他站起来，伸长了腿坐在那儿看着他，看人勉强没再踉跄地走到了门口，才站起来拎起背包挎上，又拿了安宁忘在桌上的手机揣在兜里走了出去。安宁原路往回走，秦维航拽住了他， 就站这儿，我帮你叫车。 那一拽特别大力气，韩宁本来脚下就有点软，这一拽他感觉自己像是被原地拽了个圈拉到秦维航那边。低头看到秦维航抓在自己手臂上的手，他连忙抽出来。 好， 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。 秦维航上一秒还有点不愉快，听见安宁在他旁边一直在谢谢谢谢，又觉得好笑，像身边站了一只咩咩叫唤的羊仔，他拳头抵着嘴咳了一声，才忍住没笑出来。